角色不太肯定，这样说吧，是我们太不关心自己。一种勇气逐渐的加完劲，反而是逐渐退缩，更要坚持梦想信心，走过城市每一个小镇。 林隆璇是80年代末出道的情歌王子，他的创作仍然是很多 KTV 和合集里面的必选曲目。这是来自他演唱的《好朋友的定义》，继续来听到蔡琴《如你》。 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时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

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妈来了？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麦妈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 经典的歌曲总是百听不厌，这是来自小虎队演唱的《叫你一声 My Love》。直到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总是能够想到那个时候，墙壁上贴着三个阳光美少年的海报，不管他们穿的是白礼服还是黑礼服，那种灿烂的笑容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为爱痴狂》。 想要问问你感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这是九十年代的清纯玉女代表人。她在九十年代后期曾经试图向成熟女人的方向转型，但是始终都摆脱不了小女生的桎梏。不管怎么样，她的这一些经典作品都已经伴随着她粉红色的脸庞，永远的留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继续来听到的是黎明，不怕你不爱我。 最后的纠缠，眼睛才开始流汗，我忽然明白，分手需要有一把雨伞。眼看你的背影化作一片雨，整个世界永远一晒不干，走过万水千山，熬过这个夜晚，以后再没有受不了的伤。 不怕你不爱我。 20世纪90年代开始和结束的两头都是属于黎明的，至少在香港是这样的。作为90年代后期转了唱片公司之后的第一张国语唱片《非我莫属》，让之前一直抱怨黎明不够重视国语唱片市场的人顿时哑口。索尼为这张专辑也算是煞费苦心，虽然有些人认为这张专辑有偷工减料的成分，因为里面有很多歌曲都是之前索尼为黎明打造的热门粤语歌的国语版，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张唱片的好歌也非常的多。继续来听李玟《美丽笨女人》。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要学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慰。 喜欢两个人，非常优美的旋律，柔柔荡荡的，很适合阴天，让所有的感觉都沉淀。这是来自彭佳慧的演绎。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我是真的》。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灰心，你也许难以相信，所以离开我去证明。我闭上眼睛，天空变得透明，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滴，不 问会因让爱继续。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成比例。